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投足，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咁尴尬，快点清理了啲碍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83。 我在家上紧网， 我在公司后楼梯， 我而家揸紧车， 去到边都应该有歌嘅。逢星期四晚11:30和星期日的9:00都有林宇阳的流行普选，不得闲即时听，预算你下载随身听的流行普选，听了先算。 好，咁第二節返嚟啦，咁繼續講少少即係關於內需嘢啦，即係我譬如早兩集即係聽到蕭山講嘛，咁呢就話呢，即係如果即係呢就而家嗰啲做出口嘅廠呢，即係特別好似做玩具嗰啲呢，咁如果即係出口唔掂呢，就不如轉內銷。咁其實呢，即係因為我即係少少感想啦，因為我都係做過即係幾年即係大陸嘅玩具銷售啦，即係內需啦，內銷啦都係。咁其實係唔係咁簡單，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我諗嗰個根本嘅問題呢，就係呢，即係大陸雖然即係話呢幾年即係呢幾十年即係富裕咗啊點點點，但係呢個問題呢其實係喺個 education 方面囉。即係大陸人玩玩具買玩具呢，係同全世界好多其他即係先進國家呢 係 好唔同嘅。即係我話俾你聽，即係而家喺大陸嘅做玩具市場，其實所有好多外國品牌都有入嚟即係大陸做啦，但其實大家嗰個感覺呢都係差唔多，就係話即係呢個市場係一個雞肋嚟嘅，你唔做又唔得，咁但係做呢基本上呢就冇我可以話俾你聽，幾乎所冇一隻品牌，無論你由嬰兒玩具到比較即係大個嘅細路仔玩玩具，冇一個品牌係會係依靠即係 only 大陸呢個 market 係可以維生嘅。其實大家都係喺度壓位嘅啫，即係點解會點解個情況會係咁呢？即係呢個係嗱，佢有幾個情況啦。首先就係呢，第一呢就係爸爸媽媽嘅，我諗嗰個 education 係唔夠，咁呢個呢係有得 improve 嘅，即係有得改進，可能係再等多十年廿年到啦，即係等到新嘅一代嘅再即係一代，我諗係會 improve 到。即係點解呢？就因為譬如話而家大陸嘅家長仲停留喺一個地方呢，即係喺一個階段呢，就係咩呢？佢哋係唔係好重視即係嗰個玩具對細路仔嗰個成長嘅，佢哋基本上買玩具呢樣嘢呢，係兩樣嘢嘅啫。第一就係我細路仔呢，人有我有得㗎喇。咁所以呢，你發覺而家最好賣嘅玩具呢，就喺大陸呢，基本上都係仍然係嗰啲好大部嘅飛機大炮，譬如唔使砌嘅嗰啲遙控車啦，或者即係總之你擺兩嚿大電芯入去就行嘅飛機啦，咁嗰啲呢就即係嗰啲玩具呢係最好嘅。因為點解呢？佢哋覺得嗰啲係抵玩啊，因為呢譬如大件咁樣，然之後呢就佢唔會係去 consider 個細路仔幾多歲啊，即係唔同嘅年齡玩唔到玩具啊，即係呢啲 concept 呢基本上冇嘅。咁第二樣呢就係呢，其實佢買玩具的目的呢，除咗買俾自己嘅細路仔玩之外呢，基本上就係真係會係朋友有細路仔，或者老闆有細路仔出世啦，咁基本上佢哋就會去送禮囉。咁所以呢，就你發覺好多品牌嘅玩具呢就推唔喐嘅。譬如第三樣呢就係話呢，譬如話啲好有啲 character 嘅玩具呢，你喺大陸又係行唔喐嘅。譬如話你講緊嗰啲 Barbie 啊 ,Hello Kitty 嗰啲，因為佢哋冇 第一就係話佢哋冇嗰個歸屬感啊，佢唔同啊，譬如你講啊，好似香港啲細路仔，佢由細到大都睇王迪士啲卡通嘅點點，佢真係會係、啊、會或者大個大人爸爸媽媽都係嘅，係啦，咁咪大家有個感染啦，即係你發覺喺大陸咧就做 character 嘅玩具又係好難做，咁變咗咧即係而家個大陸嗰個玩具市場係點咧？就係、是、你發覺就係所有啟所有嗰啲玩具部咧。喺中國全國各地咧，佢都係嗰啲玩具部咧，都係擺喺一啲唔多眼嘅地方啦，或者擺喺一啲咧樓層，即係咧有咁高得咁高嘅地方。如果你做個商場，你就知道就係每高一層就越難做嘅。係 啊， 咁咧佢嗰啲玩具部咧，通常咧就擺到唔係頂樓到尾二，即係由頂數上嚟尾二嗰層嘅。咁所以你就知道咧，就即係大陸嗰個玩具業係好攞命嘅。 冇得打嘅原因係你冇其他嘢配合 ，anyway， 例如動畫嗰啲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廣告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你基本上你令即係佢完全係冇透過一個媒介嘅宣傳。 以前有個試過嘅， 試過 藍貓就係啦。咁但係藍貓係做到咧，到而家咧就簡直係完全神憎鬼厭嘅嚇，即係係一個當年即係中央台賣藍貓版權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撲住去賣，但係咧個個嗨落藍貓咧都死到唔係走佬就執笠嘅，係好大鑊嘅。咁同埋就係話你話你啲廠做開出口嗰啲玩具廠轉做內銷得唔得咧？唔係唔得，不過真係即係技術上係好多嘢係配合唔到咯。是啊，因為同埋就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大陸嘅廠真係咁多年係做開加工 OEM 呢，佢係好難去即係最弱嘅一環就係設計。咁所以呢即係你話要仲要喺而家呢啲咁風雨飄搖嘅日子裏面再投放好多資源落去嗰個設計部呢，唔係咁多廠會肯。同埋就係話即係你話做開出口嘅廠，佢貿然去轉內銷呢，基本上即係你叫佢你叫即係好似打波作客咁樣，完全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嚟嘅。係啊，咁所以呢個呢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我諗都係去返炒樓呢會容易過即係轉將玩具轉內銷囉。係啦、啊、係啊。 你要有你即係講多句啦，你要有中國有玩具市場，你起碼等多15年。 嗯， 十五年 要慢慢，要慢慢咯， 慢慢真系要落力，即系要俾啲心机落去慢慢去教先得啦。如果你唔系嘅，我谂你十五年都未必系可以做。 系，咁咧就仲有都可以好啦，即系内需可以讲到咁上下先啦。就系、是、另外咧就系、是、嗰、那个讲下啲咩好咧？最近有啲好都几得意有趣嘅嘢嘅，咁就可以讲下赛马。 赛马系。以前廣州就有個馬場嘅， 廣州試過搞過啦， 係啊， 即係我講近年啊，廣州搞過啦，北京搞過啦，上海好似有冇搞過咧，都應該有嘅。咁但係今次咧就武漢啦，咁武漢咧就將會喺呢幾日，即係11月29號，咁就所謂叫歷史性就第一次跑馬啦。咁佢嗰個馬場咧就聽講就話即係好宏偉嘅，即係坐30,000人啦。咁個屏幕大過我哋個沙田馬場啦，咁個叫東方城好似叫做係咪好似叫東方城應該。咁呢就咁所謂叫做全國呢個速度馬錦標賽啦。 但啲草得唔得首先兩樣嘢。 佢跑沙地嘅對唔住。 okay. 沙地好似、okay. 都唔係 跑草我諗應該都得嘅。呢一樣嘢我又即係投以呢個國大陸嘅信心一票。 okay. 現在好多香港嗰啲草地都係大陸落嚟嘅啫。 唔係靚好多但係睇落去。 咁佢而家就即係所有人就好尤其是武漢啦、就好即係好脆弱啦，同埋好積極啦。其實呢就啱啱而家開始跑呢就都係未有，即係大家好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喂咁有冇博彩呢？因為廣州之前有試過啦、即係有試過博彩啦。咁咁而家呢個武漢呢個呢就係、是、可能係頭一年都未必有嘅。咁、但係而家 佢 係啊，唔係同埋可能就係又送下禮物啦、即係用一啲。 即係其實唔係獎金 或者係獎券啦， 即係 好似馬標嗰啲咁樣啦。 錢中禮物或者錢中。 其實以前嗰條嗰個模式都係咁㗎，之前廣州 都係咁 嘅。係啊，都係先行呢樣，但後咪廣州係行到去博彩嘅、如果我冇記錯，最後呢其實都係因為跑假馬同埋因為貪污啊咁嗰啲嘢後咪衰即係衰走尾囉。咁呢、這個即係而家就 武漢呢個呢就其實佢有個準備功夫係做得好足㗎。第一就係個馬場其實起好耐啦，即係呢一係好早搞掂晒。咁跟住就已經有舉行過好多次試跑啦，同埋呢就成個管理呢佢就揾咗啲澳洲，佢又揾澳洲幫㗎喎，全部澳洲幫，即係除咗嗰、那個即係president 係武漢人之外呢，跟住 under 佢嗰啲呢 全部都 係㗎，即係譬如場地總監啊乜乜乜啦，嗰啲全部都係澳洲人 咁有見地 嘅。咁你大佬佢唔係大佢即係佢有吸收呢、這個即係上海或者廣州北京嘅經驗㗎嘛。咁、okay. 所以就比較上係準備充分啲囉。咁同埋就做過好多次試跑啦，咁然之後跟住呢其實26號早幾日呢就跑完預賽㗎。咁佢嗰個跑嗰個模式啦，而家嗰個模式其實幾個人，我特登買咗一份即係武漢嘅報紙呢。 買佢份牌位 我睇下有冇啲好似馬經嘅嘢囉，咁但係而家佢係冇嘅，咁佢就用文章嘅形式啦，咁即係其實都睇到啲幾得意嘢啦，譬如話首先係啲馬名啦，咁嗰啲馬名就即係其實呢個好留意就係有啲咩馬名啦，咁譬如話佢啲馬名就暫時我見到又唔係好特別嘅，佢有隻叫做慧海大師啦，智慧個慧，咁就有一隻叫做暴風驕陽，即係好襯而家個環境，咁就有啲叫黑牡丹咁樣，即係我係諗住啊，係咪啲係囉，即係我啦， 有冇共度時間 共度時間啦，或者以前嗰啲呢，我哋香港有啲用嗰啲咩翻攤啊嗰啲名呢，唔用得啦，嗰啲應該 唔得啦， 咁同埋呢就係佢又跑兩種馬嘅，咁佢有跑蒙古馬啦，同埋有跑即係純種馬嘅，佢有 分開嘅應該 有分開跑嘅， 夠跑， 咁佢而家預賽嗰個形式呢就係點呢，佢就係用地方嚟做單位嘅，譬如有湖北隊派馬嚟啦，有北京隊啦，咁即係有各 即係唔係馬購㗎， 即係馬購㗎， 即 係 就 用馬購， 用一隊隊咁樣，即係好似一種體育，即係呢一隊就湖北隊咁樣去大家 係啦 攞馬， 係啦， 咁啲馬係喺個地方嚟嘅，真係 應該係啦，係啦，咁但係純種馬一定係應該係買返嚟嘅，因為你大陸而家係冇純種馬㗎嘛， 冇㗎， 佢仲係啲蒙古馬，咁但係睇返佢嗰啲即係譬如話其實幾有趣啦，即係睇返嗰份報紙寫嘅嘢呢，就係即係佢嗰啲純種馬呢，就跑嗰啲時間呢，其實同我哋香港嗰啲而家嘅即係同我哋香港嘅純種馬比呢，嗰個距離都仲係有一個好大段嘅距離，即係譬如話佢舉例啦，譬如話佢有一場即係1000米純血馬嘅一場純血馬，即係純種馬啦嘅比賽呢，佢五歲 馬係要叫 純血馬啦，咁五歲嘅純種馬呢，佢跑1000米呢，嘩跑到個時間呢，即係冠軍嗰隻叫做就係慧海大師啦，就跑1分05秒67囉，就好鬼死馬 嗱，如果佢跑泥地嘅話呢，咁又未必話真係慢得咁緊要喎，你如果降返油。如果草地就當然，如果草地 幾秒慢幾秒已經好犀利㗎喎。 唔係你如果你 如果香港泥地馬跑幾耐， 泥地冇1000呢，最衰。 係啊，冇啊，沙地都冇，唔係冇啊，香港淨係草地。 咁泥地最短係1200。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攞返1000，佢都係直路賽嚟㗎。佢都係直路賽。咁如果你香港草地就全部都係一分鐘之外㗎啦。 最冇五班嘅入拍1000就。 係啦。 咁最少都四班㗎啦。 頂班應該好似幾耐 幾 元。係囉係囉。 標準時間就57秒入。 係囉。咁同埋佢跑1800米呢就又係好誇張嘅，佢又跑到兩分。 呢個 就 誇張咗 啦， 呢個 係。係啊，咁呢個就我哋所謂嗰啲即係。 1分50秒內都要。 佢係2分06秒36。係啊， 1分5萬秒到。 香港跑2400㗎嘛，跑到兩分。 唔係1800，係啊係啊。 香港。 我唔係2400就2分幾㗎啦要。係啦。兩分差唔多2分半㗎啦要。2分半鐘。 唔係我當年如果喺廣州睇呢，就睇過佢哋用蒙古馬跑1800。我有印象睇過1800嘅。因為嗰時係如果冇記錯應該好似仲係翠禾年代嘅，咁呢就佢哋個1800，如果蒙古馬跑呢就仲誇張，係跑到差唔多接近2分半鐘。 蒙古馬嗰啲應該要整啲路程係4000啊6000咁跑， 因為佢唔係鬥速度㗎嘛，佢係鬥耐力㗎嘛，係啊，咁同埋就即係好似就都好似陸陸續續就有香港人去管啊，之類之類啦，個馬場。咁同埋就聽講就話有啲係澳門嘅騎師又會上去啊，咁之類之類。 咁得意。 系啊， 澳门都搵唔到食啊，要走到上去骑。 就海上边搵到食啊， 喺上边搵到食啊， 系啊， 咁啊系上面容易啲搵食啲。 唔系你慢慢熬下，咁你就有啲 捞翻个连马师做下。 唔系，即系开始有得博彩嘅时候咧，咁其实最， 但其实应该我觉得你要做，即系你一定系要博彩嘅。你唔博彩，你就不如唔好做，你跑马呢样嘢系。 但系个系喺中国，即系点解话攞出嚟讲咧？就系即系中国搞赛马咧，其实就等于即系而家嘅 中 超一样啦，系啊，乜即系。 就是趁住呢家係咪阿爺咩都應承 嘅刺激內需係咪 佢之前報道過㗎，佢講得好緊要㗎，佢話稅收可以收成1000億。 係啊係啊係啊， 可以 一定一定得啦， 上繳 有 幾百。 即係你話叫人哋買嘢就難啫，你喺中國叫人賭錢啊，即係二個借火，使乜你叫啫？係咪先？你仲要開賭 啫？啱你先講完啲遊戲，我諗下最好賣嘅遊戲係咩啫？咪麻雀 咯， 咩牌咯？ 咁所以，但係嗰個即係正經啲講啦，就係其實最大嘅問題都係即係搞賽馬呢個運動咧，即係你話之前咁多失敗講，其實到最後衰收尾就係跑假馬呢樣嘢囉。 咪嗱， 即係因為馬係仲容易做個波㗎嘛。 係啊，呢個係啊，梗係啦。但係你要做得叻囉，即係你我又長毛上身啦。即係你話叫我全世界啲馬，你話冇做嘅我就真係即係批佢可能。 一定啦，一定啦，馬就一定有做。 但你話要做到啲人都做到咁鍾意玩嘅，咁呢個先至係一個方法。 喔，咁你呢樣放心喎，大陸如果你話即係有一投注再做馬呢，一定做得唔叻喎。即係你因為你冇嗰個經驗㗎嘛。 好似中超 你係呀，因為你冇嗰啲，你知你騎師真係要你要好 professional， 即係你就算跑假馬你都要跑得好似㗎嘛。 有啲藉口俾你 呢，我相信如果你係中國嘅騎師就一定做唔到㗎，即係喺短期之內係唔會做得到㗎。咁所以就其實呢個都會係幾得意㗎，呢樣嘢就。 咁睇下到其時佢武漢呢個馬場又搞成點，會唔會好似廣州咁變咗車場 囉。其實你記得近年都係一樣，就係即係你話真係即係中國係因為富裕咗啦，即係好多運動呢，其實都好想去搞，即係有啲唔係佢強項，同埋就係話其實你睇到大陸嗰、那個心態㗎，即係譬如話其實呢幾年搞咁多運動，即係譬如話高爾夫球啊，或者甚至就係譬如一級方程式嘅賽車，其實而家嗱一級方程式又係好大鑊嘅，就係、是、起咗個喺浦東起咗個好大嘅賽車場出嚟，但係約啊就嚟滿啦。咁而家不停都喺度吹緊、就係喂，好似即係上海已經市政府唔係好想搞。咁點解呢？因為呢幾年呢其實每次都係蝕好多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付出代價囉，因為你搞呢運動，首先就係你唔係真係唔係諗住賺錢啦，係因為係諗住要嚟威嘅。 威 呀。點解呢？因為 咁起個硬件 算。因為以往即係中國好多運動呢，佢即係好強嗰啲運動呢，其實喺個世界上呢，你嗰個聚焦點唔強。 不 譬如話你叻乒乓波，乒乓波你出唔到一個壁球出嚟㗎嘛，係咪先？即係譬如近年其實稍為成功嘅就係籃球，因為籃球你起碼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就係即係阿爺想嘅嘢，就係話你有啲 star 出咗嚟呢，咁你可以凝聚到成個即係成個國家嘅人民啦。咁但係譬如話點解足球會令到即係話上集講咗中央台都唔播，點解會令到咁失望呢？就係、是、你足球真係搞咁 搞嚟搞越 搞越爛，係唔係搞唔起都唔係一個問題，係越搞越爛嗰陣先大喎。同埋就係話派去外國踢波嗰啲又唔掂，咁變咗呢就即係就要放棄。咁你話你，所以話你變咗呢幾年，你會見到就係話有其他嘅運動呢係好不遺餘力去搞嘅，即係譬如話高爾夫球啦、賽車又係一啲即係唔係中國係好強項嘅運動。咁其實賽馬都一樣嘅，譬如話賽馬其實唔係淨係個省啦、各地想搞，其實阿爺都有呢個心意。 其實係好， 因為如果你搞成功呢，你真係出到啲中國馬王啊。 係啊，首先 咁就好掂喎。 首先我想講就係中國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養馬嘅。 係啊， 係適合適個天氣係適合。 佢而家武漢呢個呢幾有 呢一個市場呢係非常之大。 佢幾高瞻遠矚㗎，即係而家武漢呢個呢，搞唔搞成唔緊要。at least 起碼呢佢已經有已經撥咗幾千畝地出嚟呢，係做肉馬場。 做肉馬場。 係啦，即係就睇下可唔可以，但係可以新，即係可以 配到 手， 配到 日本咁樣。 配到一隻，你譬如配到一隻世界級嘅馬，你基本上你成個牧場都起朵。一起朵你就即係根本上嗰個牧場你都唔使休。係啦。咁同埋你睇下囉，如果佢話譬如你真係佢肯放曬手俾嗰啲澳洲人搞嘅。 其實澳洲人搞呢啲咁嘅賽馬場，我覺得係幾叻嘅。 但係唔樂觀㗎，即係 唔樂觀。 佢當然發展一個咁啊，首先根本你要發展一個新嘅運動係好難。第二就係你要加，仲就係咧加埋中國嗰啲中喺中國嘅即係中國人本身嘅特質啦，即係好多係佢哋你知道你話啊，淨係你講話啊，不過我放曬手俾澳洲人搞。已經是很難， 這個是 因為是啦，咁你變咗加埋即係中國人搞運動嗰啲特質咧，咁你就變咗， 因為好多事 就會複雜化。 佢唔係即係其實衰就衰在咩咧？衰在佢真係唔係為咗個運動而去，即係佢唔係為咗個運動而去做，佢真係為咗面子。 出發點唔好，好功利啊， 好功利啊。同埋你譬如好簡單，你人哋話譬如做馬都好啊，即係人哋當有做馬都好啊，人哋真係操練係好認真同你去操練，真真正正去同你真係搞到只馬係好鬼正鬥。佢即係成套嘢個面係做足曬俾你，跟住落去跑嘅時候，喂，我好即係大家嘅狀態都好，我跑邊隻都得啊嘛。你中國一定唔係嘅，呢隻馬又唔得殘，嗰隻馬又跛嘅，跑又跛嘅，咁都夠膽死，咁你啲人梗係嘈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呢一樣嘢係，即係你譬如話，哦，五隻馬你都操到哇，隻隻火噴噴，喂，嗰隻馬咁你評分低啲贏咯，咁冇嘢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實質可能佢哋都係有警棍出嘅，咁人哋呢啲咪做得叻咯，係咪先？ 唔係呢個係要需要訓練嘅，即係跑假馬，即係短期內咧就中國係做唔到嘅嚇。即係如果我哋有即係接觸過呢個運動咁多年就知道啦嚇。即係但就唔使喺呢度講。咁講開體育，其實仲有一個都可以講下嘅，都係關於中國啦，就係我哋個美豔動人嘅朗屏。係， 咦唔教咯？ 美豔動人得唔得？咁咧就係啊，咁咧就唔教啦，唔教美國隊啦。 教美國隊 嚇，咁個原因就佢自己辭職嘅，咁就翻去，咁其實都。即係返中國啦。 返中國 。佢話因為家人嘅問題咁就會 stay 返喺個面。但係佢有留返條後著，就係話佢話如果係教俱樂部嘅，即係 club 嘅，佢會可以考慮，因為嗰個時間太長啊，教國家隊。咁同埋即係早排即係睇過佢訪問都幾得意，就係佢講緊即係佢呢幾年即係美國教排球隊嘅一啲感受啦。咁佢就覺得即係中國嘅體育啦，中國運動員同埋美國運動員非常之唔同啦，但係佢講呢啲嘢咧，其實就即係幾得意佢講出嚟嘅嘢就，即係譬如佢話嗰種刻苦啊，佢話就即係美國人係唔會即係 冇中國咁 冇係咯係咯，我唔明點解佢唔知咯，咁即係譬如話佢話佢發覺譬如美國國家隊嘅球員咧，就唔會係即係以代表國家隊為榮啊，或者即係譬如話佢話佢哋生命之中咧，即係女排佢美國女排嗰啲女仔咧，生命之中咧，即係譬如話可能家庭。会比较紧要啊，男朋友会紧要啲啊，即系排球可能排球 有两浸嘅， 好平说话 吓。我觉得佢咁样讲呢啲说话有两浸嘅，系啊。咁由佢话教级唔教国家队，又有一浸嘢嘅，我觉得。 咁就唔知佢会唔会翻翻去中国，即系中国入边教咯，系啊。 但好似我睇个报道讲过，佢话唔教美国国家队，亦都唔会教中国国家队。 我相信都唔会噶啦。 佢可以讲过话唔会教翻中国国家队嘅， 系咯，系咯。咁啊，讲下啲临尾就讲下啲我哋个节目嘅一啲嘢啦。咁就即系唔系？我想即系今日都多谢一下，即系我哋开咗个 Facebook 啦。咁就即系。短短地幾， 你吹吹計即刻過咗足球 啦，咁都有差唔多有200人入咗嚟，真係好多謝佢哋啦。咁同埋即係係囉，即係我要希望喺個節目度講就即係同大家講聲多謝啦。咁同埋就即係都係希望大家就係踴躍啲留言俾我， 留下言 係啦，即係有咩意見啊之類之類。咁同埋其實多咗一個平台係幾好嘅，即係起碼咧就係有時我。徵求到即係有啲大陸嘅網友嘅有啲 email， 我覺得係值得 post 出嚟嘅，咁我又 post 出嚟俾大家分享下，咁呢個我覺得係好過我成日即係喺度即係大家喺度聽我嘥口水喺度講啊，咁咁我即係自己睇會過癮啲囉，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會多啲入嚟啦，如果未 at 我嘅就盡快 睇 我啦，係啦係啦，咁好啦，咁就今日好似就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而家錄播又做唔到三節啦，咁所以呢就臨尾又送隻歌俾大家聽下啦，咁今日嘅歌就唔係我揀嘅，咁就係我有個網友今日嚟咗呢度嘅，係啦，咁呢就係佢揀嘅一隻歌啦 ,Cranberries 嘅Dreams， 咁希望大家鍾意啦，好下禮拜見， 拜拜。 Bye bye。 各位乘客，欢迎阁下乘搭编号 Lady First 的航班，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飞行时间为1小时30分钟，航机现正准备起飞，请阁下带上儿童，欣赏我哋女人话事的航班，祝各位一个愉快的旅程，多谢。 Lady First 逢星期一晚11点半。 If you're blue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我是李麗蕊。 我是梁啟章。 吃緊晚飯啊？ 唔係啊，食緊宵夜啊。你上緊堂啊？ 唔係啊，上緊床啊。 無論你吃緊晚飯定係食緊宵夜， 上緊堂定係上緊床， 都歡迎你加入獎噶。星期二晚11点半到1点钟， 風騷快活人。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 Phil 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点半至1点，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